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一卷第十九集。 冷静，冷静，时候还没到。 听说陈将军乃天神下凡，本王今日特来拿你。 冲啊！ 冲啊！ 冲啊！ 冲啊！ 就是这个。 小皇帝在昏暗的光中说道，他摊开了手。御书房内明明终日燃灯，可无论白天黑夜都有种阴沉沉的感觉。关于这一点，陈泽明一直感觉很奇怪。皇帝手中是一枚箭头，精铁所制，箭头后安着四颗细小的倒刺，打造的倒是很精致，似乎是玩赏之物，可箭尖上的金光闪闪，表明这同时也是件利器，依然能杀得了人。 这是从杨良身上拔出来的，找到这个人，杀了他。 陈泽明抬起头，看见皇帝的双眼在暗中闪烁着令人心惊的寒光。陈泽明没有回答，他审视着被交予到自己手中的这支剑尖。匈奴人不善手工，这样精致的东西必然不是普通兵士的东西。找到这个人也许不算难，难的是按照皇帝所言杀了他。 此次出兵，但凡军中事务，卿可全权负责，不涉监军。这次朕给卿绝对的指挥权，但这样的宠信必须有相应的回报。朕期待捷报早日传来。 陈泽明怔住，按照本朝惯例，武将领兵出征必然要遣文臣为监军，这不但是为了防止将领拥兵自重，亦是因为朝中从来重文轻武，皇帝此番不顾祖训，显而易见将遭受到群臣的劝阻，明知道将有如此大的阻力，皇帝依然斩钉截铁地下了这个命令，这是不是表示他对自己的信任非常人能比？看着上方依旧冷淡的容貌，陈泽明困惑了，他一时间不知应对。而此刻他面对无数敌人蜂拥而至的骇人情景时，突然相信了那就是信任，只能相信。身后的亲卫兵吹起了号角，那声音悠长而突兀，伴随着号角声飘散开来，眼前似乎突然暗了一些。陈泽明不用回头也知道，自己埋伏在沙丘后的数万兵马出来了，他们的旌旗摇曳遮住了日头。奔上来的匈奴兵有人立刻停下，带着惊骇的表情仰头呆望，也有兵士仍自顾自地往前冲，直到被如雨而至的弩箭射中，在惨呼着落马。绿岩的面色在见到沙丘上连绵不断的人影时突然阴沉下来，心知自己得胜心切已然上当，更不多言，当即鸣金收兵。大队立即后队化为前队，但要撤兵却又僵住，原来不知何时来路已经被另一队汉人骑兵摸到身后挡了个严实。陈泽明见包围中城，一声大喝，挥开重戟纵马而上，骑兵们紧随其后杀入敌群。沙丘上的兵士们呼声震天，黑压压一片，如潮水般翻涌了下来，久久不见队尾。匈奴兵士被害住，连连后退。陈泽明一路杀将过去，手起戟落处，血如匹练，惨呼连连，无人能阻他片刻。手下将士见大帅神勇如斯，更是精神振奋。可纵然如此，匈奴依然有能力结队还击，并非想象中的溃不成军。陈泽明偶然驻守观望时也觉得骇然。 野合何在？野合！ 请一位。 混乱中，身旁便陆续有十数人应答。 捆住他！ 绿岩指着陈泽明，那十数人飞马疾去，身法速度与普通兵士迥然不同。绿岩从马背上摘下一只小弩，目力所及处，青衣卫已将那陈泽明团团围住。之前陈泽明一路奔来，几乎可以称得上是马不停蹄，其锋锐不可当。遇上这十来个人，却如同流水骤遇浅滩，竟然慢了下来。绿岩从袋中掏出一只细小弩箭，慢慢搭在弩弓之上，朝着陈泽明的方向伸直了手臂。箭头那一端圈子越压越小，陈泽明手中的戟眼见要施展不开了。那十几人的武功单个来说，虽然比普通匈奴士兵强了甚多，但比陈泽明还差了不少。奇怪的是，一旦联手，却是杀招层出不穷，让人无片刻喘息之际。仔细看去，对手步伐位置错落有序，暗合五行八卦之道，摆的似乎是什么阵法。更有一队匈奴兵不知何时围在外围，将他们隔离在人流之中，是以手下虽然见他遇险，却根本无法接近解救。再打过几招，陈泽明显然开始有了败相，不由得大急。 若是我死在此处，必然军心大乱，我一定要扛住了。 日头如火缓缓移动，陈泽明闪躲退让间，眼角余光突然补到了远处的寒光一闪，心头一颤，身子立刻往后退了一退。后退的瞬间，那只箭带着寒光已至跟前，幸有这一退，刃尖擦面而过，同时肩后一凉，剧痛随之汹涌而来。有人趁他躲箭砍中了他一刀。陈泽明闷哼一声，也顾不上身后的刀伤，骤然出手抓住了正与自己交错而过的那只短剑。事实面前，一人持刀而上，迎面砍来。陈泽明蹬开马镫，气急飞身而起，一扭身竟避过了来招。两人错过时，陈泽明反手一插，剑之无声无息没入来人眼眶，那人惨呼。陈泽明反身猛力抽剑，血柱如箭般射到他胸前铠甲上，再剑散开来。那人捂着眼落马，纵声惨叫，其声凄惨，闻者色变。这一人一倒，阵法便是破了。其他人等都呆了片刻，迟疑着相互看了一眼。陈泽明落回马背，也不看他们，只低头盯着手中血淋淋的剑枝，模糊中还是能看出那四颗尖利如齿的倒刺。他抬起头看着数丈外观战的绿岩，此刻他肩后的伤口血流不止，已湿了大半个后背，加上胸前血污，他看起来就像是个血人一般。绿岩缓缓放下弩，朝他若无其事般笑了笑。 杀了他！ 青衣卫应声而上，将陈泽明重新围住。陈泽明心中突然通透，杨良中箭的情景在他面前一闪而过。这画面之前他勾勒过无数次，却都不能够刻画完整。那么强的一个人，怎么会死在流箭下？这一刻，他很清楚了。风沙在马蹄间盘旋，那重戟已被黄沙埋了一半。陈泽明伸手缓缓取下头盔，随手扔开，头盔无声地没入了沙堆之中。青衣卫都有些讶然，相互递了个眼色。经过这番打斗，陈泽明原本用布袋绑好的长发已经凌乱蓬松，从身后看去有些蓬头垢面，可始终绷得笔直的背却让人心头一凛。那沉默着的身体中似乎蕴含着一种奇特的压力，让人不敢轻易靠近。风呼啸着越来越大，乱舞的沙粒渐渐升高，从马蹄扬到马背，再盘至骑手腰间。绿岩浮起微笑，天不亡我。而对峙的人没有移动分毫，陈泽明头顶发带渐渐散开，最终不胜风力，黑发悄然垂散，挡住了他的右眼。便是这一刻，刀光纷乱碎起，光似秋花一闪而过，黄沙开始肆虐，遮挡了视线。绿岩极尽目力，依然看不清场中发生了什么。片刻后风力略减，逐渐露出了青衣卫们呆坐在马上的身影，他们仍举着刀，只是那姿势稍显僵硬。绿岩一眼过后脸色大变，立刻勒马退后。 眼前黑影一闪，从黄沙中骤然钻出来一人，手中利剑锋芒闪烁，朝他胸前刺了过来。绿岩大惊，匆忙之中举手一挡，金石之声大作，一物落在地上，却是他一直持着的铁弩。匈奴侍卫这才惊觉，陈泽明不知何时竟借着风沙遮目闯到了他们右贤王驾前，而原本应该牵制陈泽明的青衣卫此刻正一人接着一人的落马，他们早已被人干脆利落的一剑斩断了咽喉。匈奴人大惊之余，又见倒下的青衣卫目中流血，竟如流泪一般，更是骇然。之前的天神之说此刻浮上了心头，不由大惧，一时居然不敢抢上前去护主。绿岩瞬间便被陈泽明凌厉的攻势逼下马来，他手中无刃，于是躲得异常狼狈，又见属下此刻胆怯，不由得大怒，在地上摸爬滚打了片刻，幸好在尸体旁摸到了一把刀，这才跳立起来，横刀将陈泽明的杀招锁住。陈泽明不料他居然也是高手，吃了一惊。 以杀为暗器，射瞎了再杀，陈将军倒是想得妙，可惜了我多年调教，原来遇到高手还是不成啊。 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